好，翻嚟第六集解法杂货店啊！哎，今日又都系我啊 ，Johnny 啊！ 大家好，我系 Kerry。 系啦，我哋今日嗱，其实呢集咧系我哋啲节目出咗街之后咧，因为我哋之前一录就录到去对上一集就讲咗一地两检，咁之后咧我哋啲节目先可以出街嘅。咁咧我哋咧今日终于有时间睇翻前边啲啲网友啲留言啦，咁有啲嘢要澄清翻啦，因为有啲嘢其实我哋两个都讲错咗嘅。 系啊，就例如你话嗰个六角形标志啦，我同阿 Johnny 都讲错咗嘅。咁有网友提醒我哋，嗱呢个系好事嚟嘅。佢又提醒我哋八角形， 系啊个 stop。 我哋当堂即时醒一醒，咦系八角形唔系。 唔系嗰日咧你唔舒服入咗医院啊嘛。咁咧我喺度睇紧个 YouTube 有冇留，即系可能有啲留言俾我哋啦。咁一睇一睄到，咦六角形。唔係六角形咩？八角形咁，我即刻撳翻幅圖嚟睇下，一數下， 係 八角形，係真係八角形。我係真係一齊數漏咗。 佢提得好好嘅，呢個網友提得好好。首先多謝佢先，咁亦都同時阿 Johnny 啊，不如我哋又順便喺呢個時候又回應下其他有啲聽眾啊，咁啊留言啊，有啲嘢提醒翻我哋嘅。 嗱，仲有我有樣嘢講錯咗，就喺第一集嘅解法集我哋嗰陣時。 系 咁咧，嗰、那个叫做英皇制告啊，就唔系英皇制落，我睇错咗个落字，之前抄落嚟嗰阵时。 系啊，嗱，啲听众真系好眼利噶 ，Johnny， 即系证明啲听众啲水平都系好高嘅。 系啊，咁我哋不嬲啲听众好有质素啊嘛。讲真，你会揿入嚟听法律节目，咁应该有翻咁上下品味嘅，系咪？咁啊，仲有啲咩要改啊？ 哦，仲有一个网友提得我好，嗱呢样。就唔可以隨便咁原諒嘅，我就講漏咗一個，呢個停咧同埋讓線個關係，停咧係需要拉手掣嘅，係啦，嚴格嚟講咧係拉手掣，然後放鬆曬所有嘢，咁先至叫做停，然後再準備開車嗰個安全過程，咁先至叫做合法地通過呢個雙白線嘅，咁當然啦，一般警察都唔會執到你咁正嘅，只要你真係停低认真啲望清楚再洗出去，其实佢已经算㗎啦，佢又冇话走埋望下，喂老友你有冇拉咗轻臂力啊， 我有嘢想问嘅，点为止拉咗手掣，即係有棍嗰啲先至算係。 其实呢拉手掣即係阿 Johnny 就嚟有考车牌啦，其实都应该知道嘅。停车嚟讲呢踩臂力呢架车系会停嘅。咁你松咗臂力之后，咁架车喺空档嘅时候咪会滑行咯。咁滑行嘅时候，你防止佢滑行咧，就另外有一个掣啫，系俾你用手去拉。而家当然啦，有啲新款车系用脚踩落去嘅，我哋一般都系称之为手掣嘅。咁呢个手掣咧就系话，即使你架车熄咗时，佢呢个手掣都系有效嘅。你唔需要揾只脚踩住个臂力，咁呢个系一个即系摔住架车嘅一个功能，我哋可以咁样理解佢。咁呢个为之叫手掣。 系 呢个网友提得好好嘅，呢度我讲漏咗，系多谢各位网友嘅，系啊，嗰一位网友真系佢，我谂佢都真系喺交通方面都好熟悉，好专业，亦都希望咧就话阿 Kerry 喺呢度讲，有时讲到兴高采烈漏咁边啲啊，或者边啲讲出唔清晰或者有错漏嘅，咁亦都多谢大家咧提一提，咁唔系提我、啊。系提翻其他人听嗰啲会听翻，咦系、哦、又有样咁嘅嘢，咁啊增进大家嘅知识，更加小心吓。咁、因为揸车，我咧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吓，小事系嘛、即系尽量唔好有事啊。 或者呢个可以当成一个捉错处嘅节目咧，咁我都唔反对同埋唔介意嘅。其实咁啊，即系越多人捉错处，咁啊即系越收听越高，亦都可能系越多人留言咁样。咁其实我都欢迎嘅。所以是欢迎继续捉错处同埋问题。呢个亦都系节目原意嚟嘅原本。 系。我亦都好多谢佢哋呢，即系咁仔细去听囉。咁即系真系有人听我哋讲嘢，装你我哋以后都要继续认真啲。真系有再漏嘅，你哋再提我哋。 系。咁啊，另外我仲有咩讲错呢，好似有人问咗啲问题就关于。 我首先仲有一样嘢道歉先，阻咗你啊 ,Johnny。咁有一个听众呢就话喺朱经纬嗰个过程入面咧，我个人咧嗰个观点咧较为主观咗，咁我都自己咧，其实我真系会认真啲咁自己重复咁听一下嘅，我亦都感觉到咧，当其时可能我受到一定情绪个影响啦，系我承认系有多少主观嘅角度嘅，咁当然啦。 你话会唔会影响到嗰个裁决？咁我梗系希望到一定程度，我有咁嘅能力啊，暂时就未有。但你都提得我好好嘅，各位听众，系我多谢你呢个观点，我以后会更加谨慎地系啦。 嗱、嗯，所以咧就住呢一个话题咧，我同阿 Kerry 都谂紧咧。嗱，我哋可能讲得唔够清楚，我哋咧尝试咧将嗱，我哋尝试将呢个节目咧。变成系一个讲解完啲法理同埋啲观点同埋分析完啲证据咧，就系你哋听众咧每一个咧，你哋自己系陪审员，你哋构成组成一个陪审团，你哋听完我哋嘅导引之后咧，你哋自己去得出一个结论。 嗯， 咁呢个就系应该系理论上有呢个节目嘅其中一个玩法嚟嘅。咁呢个咧，我哋今集都尝试下用呢一个角度去讲，咁咧就等我尽量咧。就算加入咗主观判断，加入主观判断本身我觉得冇问题嘅。因为呢就算係一单案件入面审讯嘅主控官同辩方律师讲啲嘢呢都一定有自己嘅睇法同自己讲緊嘅立论㗎啦。一定咁主控官好简单啫，梗係想钉你啦，唔通放你咩想。咁辩护律师好简单啫，佢梗係要帮佢嘅答辩人就係打甩条控罪啦。咁佢一定係将同一堆证据一定有唔同演绎㗎。咁嗰个演绎一定係一个主观演绎嚟嘅，基本上按照客观证据作主观演绎。 咁所以呢角色唔同演绎。 咁所以呢其实阿 Kerry 喺做朱经纬案嗰个节目嘅时候个评论呢可能你唔鍾意。但係呢我都唔觉得有太大问题嘅其实。咁因为我哋呢个咩咁死人节目都冇人听，点会影响？点会影响到裁判官陪审团？ 我哋 听 紧，好，其实都好多人好用心咁听噶。 即系我哋唔系大到，我哋唔系香港电台，我哋唔系陶杰啊嘛，唔系几廿万人听啊嘛。嗱，陶杰可以影响到陪审员，俾人 DQ 埋，咁佢都系影响佢嗰个，佢影响到个陪审员都俾人 DQ 咗，咁咪影响唔到裁判结果。咁所以其实都冇影响到个判决，啱啱嗱个逻辑就系咁啦。 呢样好时事啊，好最新噶、啊。 咁所以 ，so long as 阿 Kerry 嘅评论系唔影响到个判决咧，咁其实个评论就冇问题嘅。但你可以谴责佢嘅评论冇质素，咁呢样嘢可以嘅。 唔系呢个听众佢呢个提点咧，即系话我希望咧将我嘅水平再进一步提升，即系去到一个更加中立。系、 嗯、 咁，我承认当其时我有啲情绪嘅，系。但系都希望大家原谅啦，呢样嘢你提得我好嘅，多谢你先。咁我希望我个控制到能够个水平更加进一步。 系好咁啊！你讲开呢个话题咧，咁适逢今日录音嘅时候咧，呢集未出街噶。今日录音嘅时候咧，就系、是、阿朱生咧就俾人钉咗喎。 咁啱，就系、是、今日。 冇错，今日系即系十月十八号啊。 系。 咁啊，我哋讲讨论由来已久嘅朱 Sir 今日俾人定罪，啊，裁判官话佢嘅证供不可靠啊，佢觉得佢嘅用警棍去袭击姓郑呢位事主咧，只系一个中等武力咧，咁裁判官唔接纳呢个讲法嘅，咁咧就钉咗佢定罪啦。咁咧阿朱 Sir 而家咧就俾人系拍咗14日。拍到去还押到10月29号啊，咁啊等候呢个社会服务令报告嘅。 嗯。 咁啊就住阿朱 Sir 呢单案我哋嗱我哋可以评论喎，因为已经钉咗喎。咁我哋即係可以评论一下到底即係应唔应该钉佢啊咁嗰啲嘢。嗱我哋一定影响唔到裁决，因为已经判咗。 咁仲有个刑期嘅。刑期就唔系我哋喺度噏呢就会影响到嘅。 係。 系咁啊！阿 Johnny， 即系嗱，你系大律师啊，我又想问喺呢、這个，即系嗱，佢而家系告佢呢、這个袭击导致身体伤害罪啊，造成伤害罪啊。咁呢个系属于第几条嗰个条例？因为你据我所知啦，袭击有好多条噶嘛。 嗯，问得好好。嗱、這個、呢个咧，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咧，就系、是、侵害人身罪行条例入边里边咧，就第39条。咁我哋就所谓嘅俗称伤人39。咁呢 係 因为要39就因为嗰条就係39囉。咁所以就39。佢有仲有19啊 ,17 啊咁嗰啲嘅。 嗰啲就叫读书嗰时听过呢就话 ,number 越细就越重㗎嘛。 係。 係。咁有39咁大咁即係应该轻啲喇喎。 係冇错。 係。咁轻到去点啊 咁呢其实。 最高可以。 嗱如果按法例呢咁最高刑罚呢就係判监3年嘅。 咁由于呢个大家都知嘅，其实法例最高嗰数咧，其实基本上永远都去唔到嘅。 啊，即系例如我举例啦，冇缆安全带最高罚5000蚊啦，系嘛？其实佢有佢可以罚你200都得嘅，你初犯抌垃圾，即系而家抌垃圾就系定额告票啊！以前唔系嘅，以前要上庭噶嘛。 根据我哋经验，如果系告呢条罪，咁其实就算系社会服务令都唔出奇嘅。咁你话佢呢单案件有冇特别加刑嘅因素咧？咁系有嘅，因为佢系纪律部队喺执行职务嘅时候，以一个警员嘅身份，即系打普通人。咁呢个有案例讲过系属于比较严重嘅情况嚟嘅，就同普通人打人就唔同嘅。咁啊，理论上阿朱 Sir 应该趴重啲嘅。阿 Kerry 觉得咧？ 喂，我就持相反意见喎， 系咩？ 我咧就觉得，如果阿朱 Sir 佢唔系执行紧职务，或者佢唔系当紧差，佢当日就唔会去到现场。 嗯， 咁对佢唔公平。嗱，如果因为佢系因为履行佢嘅职责，所以先去到现场。咁当其时之前之后，我哋唔会猜测啦。但我个人认为佢系有受到情绪嘅影响嘅。 嗯， 亦都喺我之前所讲嘅，可能我主观地咁讲啦，佢可能都系俾人勒着咗。话我认得你噶啦，你仲喺度玩嘢，咁啱俾人捕捉到佢喐佢嗰下个动作肉酸。其实前因后果，我哋而家只系剪咗中间嗰段出嚟啫嘛。 嗯， 即系玩下手。如果真系有成段片，你睇翻前同后，可能个个都会同情阿朱 Sir。喂，嗰棍打得细力啦，整多两棍啦。 唔系啩？ 即系我一个主观嗰个假设啫，所以咧就系我会认同佢，你系因为警务人员，所以你先要去到嗰度执行职务，但系你嗰个处理得唔恰当，我反而我觉得系应该减少少啦。 嗯， 即系你话你而家你横压， 即系中间位处理。 喂，大佬话你而家横压，大佬系个警司，即系唔好计佢系咪警司先，即系你而家已经。叫做喺入边过圣诞啦，算啦、嗯，我觉得 过生日啊，仲有真系惨。 即系嗱，我人就咁样嘅，你唔啱，我觉得你唔啱吓。但既然你已经被定为唔啱，我哋要谂下你究竟值唔值得同情。嗯、我反而好 要定， 冇错，就要定 判刑就应该轻啲系嘛咁睇。 系啦，我觉得朱 Sir 呢个判刑应该咧尽量判轻啲啦。我期望系真系出翻嚟嘅时候， 几好、啊、 社会服务令算啦。 你呢个做法系好多法官都做嘅，钉就梗噶啦，轻就亦都系保证你轻。咁啊，冇人有投诉系咪先？主控官冇投诉啦，嗱，钉都钉咗啦。嗱，辩方律师都可能冇投诉啦，不过有啲都可能有投诉啦吓。咁啊，你。钉完我客啊，咁你即系俾翻粒糖嚟啊，唔好重判啦、啊。你夹硬钉，全部理据又唔听，跟住仲要判到砰砰声，咁我真系同你搏命噶嘛，系咪先？ 系啱啊，啱啊，啱啊，啱啊。咁我又唔系话因为想息事宁人而咁样嘅，我觉得都系应该嘅，系嘛？佢系差人，咁佢先当日去到嗰度。咁前因后果，其实大家细心啲睇下。咁啊，郑生咧，即系被袭击嗰个人咧，其实咧佢之前。都系一啲前线嘅示威者嚟嘅，咁你话究竟同阿朱 Sir 有冇摩擦，或者阿朱 Sir 冇行到最前？喂，可能嗰啲警普通嗰啲细，即系嗰个街数细啲嘅警员喺前面同佢嘈，但阿朱 Sir 喺后面系咪睇到一切啊？即系其实佢已经系认得呢个人，我哋主观啲咁讲，咁佢过嘅时候，可能仲有其他动作或者其他语言表达，咁佢部机录唔到嘅啫，咁啱录嗰下就系佢喐佢嗰下，咁其实我主观啲咁样，其实会唔会亦都系对佢即系有多少冤屈喺入面嘅，但係佢呢个动作系错咗㗎啦，咁佢已经得到应有嗰个惩罚，我觉得适可而止。 我如果从时事分析嘅角度，我觉得你呢个 point 系有效嘅。 好多谢 Johnny。 但係如果从一个法庭里面听到嘅证据嘅分析呢， 咁、哦、当然 呢一个论点系冇效嘅。 而家已经被判为有罪。 因为你头先讲嗰啲嘢呢，喺个法庭里面嘅证供冇出现，咁就变咗一啲冇效。 啱呢样你又提一提啲听众，亦都话俾听众听。法庭系咁样睇噶，阿 Johnny 你继续讲。 系啊，所以其实系好视乎你审讯里边出现嘅证据系啲咩嘢。 嗯， 所以你话法庭嘅判决系咪一定就代表准确咧？ 嗯， 咁呢个当然大家用常理都可以谂到啦。咁就可能有好多嘢真系唔知道嘅，冇摆到落去嘛。 嗯， 咁但系我哋如果要相信法庭判决，你就要相信佢个制度摆落去嗰啲嘢，就已经系最佳嘅证据啦。 嗯。 但系咪完全系事实嘅全部咧？咁一定有啲嘢冇咗咁，其实因为有啲嘢你过唔到个证据个门槛咯，入唔到去。 喂，咁又可唔可以？喂，查开少少啦，即系好似而家嗰啲话咩？打细路仔又话要拉，又话要锁，虐儿。喂，我哋细蚊仔唔听话， 老豆老母咪一样系咁打，即系喂，我仔百厌到又放火又玩火机又剩，我教极都唔听，咁升咗佢两巴，咁啱我两巴。 如果你个仔 就俾人影到， 你个仔玩火咁，理论上应该拉你个仔纵火添。 系，但系佢影唔到又证明唔到，个老豆又唔去证明，而家就系话，喂，你咁样冚个仔两巴，而家俾我影到我而家，嗱，我搵差人拉你， 系噶， 而家话你虐儿，咁系入噶。 系啦， 系啦。 唔系，如果攞放大镜咁睇每一个生活每一件事咧，每一件事都犯法噶，你知唔知啊？我同你讲嘢大声啲，我同阿嗱，我同阿 Kerry 录呢个节目嘅时候，两条友控到好埋噶，因为我哋要对住个麦啊嘛。 你做咩搵啲口水喷我啊？ 你知唔知有个你知唔知有个案例讲你攞个大声公对住一个人好近咁样讲嘢咧，即系性命已经系普通已经系普通袭击嚟噶。 因为你令到我受惊啊嘛。 系啊， 系啊。即系好似打交咁，喂，你控埋嚟，我吞后，咁其实你已经系普通袭击紧我噶啦。 音波功咯，同埋呢个叫做 系啊，好多人话喂，我都冇打佢，喂，普通袭击唔系要打噶，你令到对方受惊，而证明到佢受惊，咁咪得噶啦，好简 单。有好多经典案例啊，嗱，有曾荫权，曾荫权嗰阵时俾阿立法会俾人掟啲嘢埋去，佢话哎呀好惊啊，嗱，跟住另外一个就阿梁振英啦。 系 阿郁敏攞只杯掟佢，跟住佢话：哎呀，好惊啊！咁跟住又告咗普通袭击。 系啊，所以喂，有阵时即系大家听众啦，你阿 Johnny 讲过，我哋传授武功或者大家交换武功，我哋唔系指意你哋去伤害人，第俾你旁身嘅啫。咁啊 ，Johnny 啊，顺带又你又好少俾啲锦囊噶，咁我想问下你。喂，如果我真系喺条街度同人哋撒气，喂，咁当然啦，讲紧你自己有道理啊，你冇道理，我哋唔帮你。咁如果你有道理，喂，嗰条友纹晒身，咁又好恶，系咁控埋你，喂，我祖宗十八代佢纹晒，又喊打又喊杀，但系佢冇出手，喂，咁佢算唔算普通袭击啊？ 其实都算。 你曾经同我解释过咁样嘅。嗱，我话讲翻阿 John， 你曾经佢点样去理解一件事俾我听嘅？我哋可以点证明呢？例如会唔会有闭路电视影到对方个凶狠个势向你压过嚟？虽然冇接触，但系你点力话俾人嚟听？俾第三者望落去，你系受到袭击呢？例如你向后吞，你恐惧嘅反应，佢控埋嚟，你向后吞，佢控埋嚟，你向后吞。咁如果有咁嘅闭路电视影到，其实已经系足以话俾第三者睇个人知，哇！佢呢个势埋嚟，令到你惊吓，你已经系闪避，佢再嚟，你再闪避。咁其实呢个已经可以入到普通袭击噶啦。 系 当时阿 Johnny 都话唔一定要有接触先入嘅。咁我好同意呢样嘢嘅。大家又唔知认为会啱唔啱听咧？咁我唔系教你，喂，随便你告人普通袭击，即系如果万一。遇到啲咁嘅嘢，咁你又要保护自己，你唔系就咁同阿 Sir 讲话佢控埋你，令我惊，咁你都要有嘢俾阿 Sir 做嘢噶。喂，阿 Sir， 喂，睇影晒你睇，喂，佢控埋你，哇，喂，你睇我女朋友几惊，褪后咗几步，佢仲要控佢，指手画脚喺佢块面度系咁督，喂，督唔督到一件事，咁佢惊噶嘛？嗱，咁样普通袭击啦。 呢件事令我谂起冯伟光，即系冯伟光事件啊。你可能唔知啊，嗱，冯伟光事件就声称喺台湾，唔知点解我今日连续两次讲郁敏啦，我同佢冇任何关系。 郁敏系 啊，佢就喺台湾就俾阿郁敏 系， 就唔知话佢叫佢唔好讲佢个仔咁啊，冲埋去指佢一嘢，笃咗落眼镜定唔知笃落块面度，佢话冯伟光，跟住冯伟光就 Facebook 登张相话自己块面俾人打咗锤。咁啊，话俾人普通袭击，咁啊， 其实唔需要作 咁啊，全世界都话系插水啦。咁呢个 唔需要作大，话俾佢督到你惊。其实呢样嘢喺香港嘅法例已经系入罪噶啦。 咁冯伟光应唔应该去报警咧？如果冯伟光唔去报警，咁系咪代表冯伟光讲大话咧？嗱，所以今日咧，终于入到19分钟之后，终于入到我哋今日嘅正题咯。我哋今日系有一个话题想讲噶， 未讲完， 就系应唔应该？俾人搞完之后唔去报警，跟住喺 Facebook 度摆张相之后，跟住就话自己俾人搞咗，咁样即系呢件事应唔应该咁做咧？ 喂 ，Johnny， 嗱呢一节啊差唔多够时间，我想喺呢一节嗰度咧再回应翻两个听众个问题，仲有两个问题我哋都要需要回应嘅， 系 吓讲讲或者唔得喺下一节度讲啦，呢度睇一睇。有一位听众咧就话，朱经纬呢度咧佢会唔会去选择裁判官啦？ 嗯， 系啦，又会唔会？ 对呢个选择咗出嚟嘅裁判官有咩指引啦？咁陪审员有冇咩特别要求啦？ 系 咁呢度等你专业人士嚟。 哦，好嗱，补充一下先嗱，有网友问，咁我哋呢度补充翻答啦。嗱，朱经纬单案系喺裁判处度审，咁所以咧就变咗冇陪审团嘅。如果上到高等法院咧，一啲严重嘅案件咧就有陪审团嘅，即系例如杀人啊、啊强奸啊嗰啲都系有陪审团嘅。咁呢单咧就冇陪审团，咁咧法官咧就唔系被告人可以揀嘅，法官咧系司法机构咧按照佢一个自己个行程表排出嚟嘅，咁就系司法机构自己内部先知嘅啫，司法机构里面自己啲法官都唔知嘅，理论上，即系唔系嗰个官话我话我想审呢单，咁啊叫个主任裁判官俾佢审，亦都唔系咁嘅，佢里面有本簿有安排嘅， 好， 咁所以咧简单啲嚟讲你。不能够揀裁判官，咁裁判官人数都有限嘅，所以如果你个个都可以揀咧，就好唔得闲嘅。佢哋唔系陪审团， 亦都系咁讲。如果你揀嘅就系对件事唔公平噶啦，即系好似喂阿 Kerry， 喂你听到嗰啲嘢，你特别着嘅啱啦，我想佢死，咁我揀你，唔可以咁样。 咁你话呢啲咁 hit 嘅政治案，会唔会有特别指引？咁其实都系冇嘅，佢多数都系 可以噶。 多，因为如果你有指引，咁就更加有问题，因为你 系咯内定嘅， 你想点样指引先？ 啊， 咁你法官可能话有，喂我有压力，我收 order， 我有比冇更差，有系只会更差 嘅 啫。 咁啊，都解答咗呢个听众啦，就系话呢个裁判官咧系冇得拣嘅。咁既然冇得拣咧，又唔需要 有 啲咩指引。 有补充， 系 通常大案，梗系要揾啲比较经验丰富啲、年资比较高啲。嘅裁判官去做啦， okay， 就系唔想俾人话你有问题啊嘛个判决。 系咁，仲有一题嗱，而家21分钟啊，我哋再答埋呢一题啦。 嗯，好、啊。 就有一个听众咧就问，佢就话如果佢被控一单刑事嘅案件，而一审无罪，能否向律政司做民事索偿咧？咁、其实或者阿 Johnny 解释下啦，点为之叫一审？ 嗱、 這個、 问题 香港就。 系啦，呢条问题有啲字眼香港系冇嘅，咁所以咧，嗱、我哋估嘅意思就系问，即系如果佢被我系被告人，我俾人告完啦，我甩咗，审完冇事啦，咁我可唔可以告翻律政司攞钱咧？咁、其实咧，条问题应该我估系咁嘅，咁所以其实系可以嘅，因为咧，你如果你作为一个刑事案嘅被告人，你打甩咗你单官司咧，其实你就已经。自然就可以问翻律政司攞堂费噶啦， 系攞堂费嘅，就唔 系 索偿嘅。 咁你嗰个可以叫索偿啦，因为嗰个系告你而导致你使咗嘅律师费就为之堂费啊嘛。咁、你问翻律政司攞系正常嘅。咁、有一啲情况咧系你唔可以攞堂费嘅。咁啊嗱，最而家最 hit 嗰单咧就系曾荫权打甩官司，佢唔系打甩官司，佢打完佢单官司就俾律政司问佢攞翻堂费转头，佢嗱佢系被告人嚟噶，呢样嘢依家好多人出咗声啦，话就算你几憎曾荫权，几唔帮曾荫权都好，曾荫权作为被告人，打完一单官司之后，你仲要俾律政司问佢申请问佢攞翻堂费转头咧，呢样嘢系简直方天下之大谬。即系喺我哋嘅普通法制度入边，咁呢样嘢已经好多人出声讲咗。倒翻转系应该曾荫权问律政司攞堂费先啱嘅。 但系其实啱，但系咧坊间其实好多人都知道，喂，究竟佢应入与唔入，大家都有个判断啦。吓、咁我谨慎啲，我又唔作判断啦。 嗱、堂费仲有啲原因系会唔俾嘅，咁我哋咧而家唔讲住，我哋翻嚟先讲。 好， 咁我哋翻嚟仲会继续讲今日最想讲嘅 topic 就系未审先判，一阵间翻嚟再讲。 好。